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家叙家议。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家叙家议，我是李瑞。近日北京交警发布消息，在开展现场执法的同时，北京217个路口的电子警察也升级了，即将开始记录机动车遇行人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违法行为，凡是被拍摄到的违法车辆，司机将被处以200元罚款，记三分的处罚。礼让斑马线我们喊了很多年啊，但是如何礼让，很多人可能还真不太清楚。比如说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的时候应当减速行驶，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礼让，转弯车辆如果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逼停正在通过斑马线的行人的将被依法处罚，同方向已经有机动车停车避让行人的，自己仍然强行通过将被依法处罚。可以说马路上的斑马线是一条文明线，也是一条生命安全线。钢铁之躯的机动车向更为柔弱的行人谦让路权，这本身是一种功德。然而呢，长久以来一些驾驶员置斑马线于不顾，置文明礼让于不顾，置生命安全于不顾，开起车来啊横冲直撞，仗着没有人来处罚，在斑马线上肆意驰骋，丝毫不顾及行人的安全。而北京交管部门此番把不礼让斑马线行为纳入到监管执法，标志着以前以倡导教育为主的纠错方式将变成真金白银实际扣分的处罚，这样的雷霆手段势必会震慑那一部分心存侥幸的冲闯斑马线的驾驶员，也将会在每一个驾驶员心中种下礼让斑马线的守法意识。 司机应该是到斑马线一定要停车让行人先过， 当你过这个人行道的时候，有的司机会主动的示意你，你先过，当然了不是事情很急的情况下也会礼让这个司机，让司机先过。现在这种现象普遍很多，如果要说罚200块钱呢可以可行，可如果要扣三分的话，我个人认为就有点严重了。 对于司机开车不正规，把他车就应该暂扣，罚钱不罚钱是次要的，把他车扣了比什么都强，就不让他开了。 我觉得挺好的，我作为公交乘务员，我觉得我们这个方面，甭管是社会车辆或者这个公交车辆，现在都是礼让斑马线， 不应该是仅仅的去停留在像处罚这一个方面，是我们也可以来去变换一种我们执法的方式问题，可以让我们一些涉事的司机呢去站在我们的一些交通路口来进行一些体验。 其实早在2017年北京46个路口路段就开展了礼让斑马线示范路口的试点活动，2018年的时候北京还发布了礼让斑马线专项行动长效机制建设的实施意见，要求将礼让斑马线示范路口的经验推广到全市所有的路口。但现实生活当中还是有不少司机视若罔闻，不以为意，遇到斑马线有行人经过时宁肯加速通过也不愿意踩一脚刹车，这拿咱们老百姓的话说啊，就叫做缺少路德。此前有多次行人因司机礼让斑马线而表达感谢的视频在网络上被众人点赞，比如说云南普洱一位驾驶员在斑马线前主动停车让行，一位路过的小孩子经过后对司机叔叔鞠躬致谢，不久前福建莆田一位行动缓慢的老人正在过马路，经过的车主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老人也停下脚步回头脱帽鞠躬致谢，当走到另一个车道前时老人又再次脱帽鞠躬致谢。这些暖心视频在网上收获了几千万次的点击和留言，有人称赞司机的行为，也有人说这不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吗，这是在遵守道路安全法，不用特意表扬啊。行人的致谢既是对驾驶员的精神鼓励，但也从侧面说明这样的让行在生活当中并不常见，行人和司机这样的良性互动值得鼓励，但这样的现象也值得反思，为什么应该遵守的道路规则反而成了稀有事件被宣传报道，我想还是因为对违法行为处罚不到位。 前一阵我去厦门出差，经过斑马线时啊，还是不自觉的会停下脚步，想让汽车先通过。但是很多次呢，厦门的司机都是规矩的停下车来，示意让我先走。慢慢我也习惯了，之后呢，开始大胆的过斑马线。后来在出租车上，我问起司机，为什么厦门的驾驶员礼让斑马线意识这么强呢？司机师傅的回答是，因为处罚严格呀。从2017年开始，厦门就对不礼让斑马线的行为开始处罚，违者罚300元，扣3分。一开始啊，司机们也不习惯，结果这规定执行后的2个月内，有近3000名司机因此被罚。再往后，驾驶员再通过斑马线时就规矩多了。而如今礼让斑马线已经成为了所有厦门司机的共识和必须遵守的铁律，所以这么来看，守规矩有时候需要自律，有时候更需要用执法的力量去助推。当然，这次北京也是在部分路段加装电子眼来监控不礼让斑马线的行为。而如何做到让北京这样一个超大城市处处都能执法统一、执法严格，还需要进一步的细化和完善。另外，也有司机吐槽说，建议规范一下咱们的红绿灯，有些路口那绿灯时间太短了，尤其高峰时段，如果汽车礼让了行人，恐怕半天都过不去一个路口。还有的说，前车停那儿等行人通过，可后车不断的按喇叭烦人，是不是也得管一管？我想这些呢，都是实际行车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的确需要交管部门升级更多的技术手段和投入更多的人力成本来优化管理。但我们依然要对这一次北京的试水点赞，因为这样的作为体现了一个城市管理部门的责任与担当。虽然惩罚不是目的，但依法罚款罚分可以发出交通安全的意识，发出恪守交规的自觉，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希望通过这次行动，能让这条保障行人安全的斑马线变成咱们首都北京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让车让人蔚然成风，让文明礼让处处闪光。好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家叙家议，您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搜索家叙家议可以收听到更多新闻评论。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瑞，再会。 感谢你站在那里笑着向我点头，我转过身就可以随时回来，感谢你随时给我最温暖的期待，我才有力量为美好而存在。加入这一份希望，离别有辛苦，我会给你灵魂安抚，有星光坎坷的路上也有翅膀，往前飞向未知的远方。想要低头，那勇气让我向命运开口，歌唱出坚强的理由。无论我站在哪里，只要能看见你，每段时光都可以随时重来。你一路在我身旁，看生命的窗外，陪我甜蜜苦涩交错的澎湃。加入这一份希望，离别有辛苦，我会给你灵魂安抚，有星光坎坷的路上也有翅膀，往前飞向未知。